第四天结束啊，恁还有六天会使用功。第四天确实非常重要，因为恁今仔日才开始正式收拾内观，啊，前三天宝贵的练习是为着要入去内观的范围，入去智慧的范围做准备而已。未来这六天的练习是非常重要的，恁要认真、精进用功，通好伫方法里建立坚固的基础。你若是以思维的方式禅修，思考某一段经文，或是圣贤讲过的话，你的心会当专注，这真好。或者是你以持诵的方式开始用功，一直伫心内暗念某一个名号、某一挂字句，你的心会专注，这对你嘛真有用。或者是观想这个神，或是迄个神的形象。安尼，你的心也会变较专注。假使你训练专注的动机毋是恶的，安尼，当你的心变较专注的时，你会发觉心的表层已经开始有一寡改变。在非常深的禅定里，专注力可能会穿透搁较深一点啊，毋过却无可能深入到心的上下底。现代心理学的术语。清乎表层的心是意识。当你以持名观想的方式用功的时，敢若会当达到意识的表面，无法度深入到心的上下底。啊，这才是咱一切问题的所在。咱的烦恼定根伫内心深处，伊是烦恼的仓库。你凡事用真济力伫扫除意识里的一挂烦恼，毋过伫心的上下底。烦恼的根犹存在，只要烦恼的根犹搁伫咧，因就会搁再不依生长，安尼你就无法度为烦恼灵解脱出来。这就是释迦牟尼佛所发现的道理，伊深深了解到，除非咱会当将家己的不净的烦恼连根拔掉，若无咱就无法度解脱。啊！伊找到一个连根拔除烦恼的办法。即卖咱真幸运，会当有机会伫遮开始练习即个方法。大多数的人是伫今仔日走上练习内观的第一步。第一遍亲像浸伫恒河的甘露法水里，第一遍沾着恒河法水的实相滋味，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为你出世到即卖。你无停咧看外口诶物件，外口诶物件一直对你产生真大诶影响。你将来拢毋知影来内在到底发生了虾米代志。准讲有机会目睭揢起来修行，你犹阁是以外在遐个你读过、听过或者是看过诶物件为对象来用功。你毋捌试过如实观察家己诶实相，伫身体里。实相就是无停的变化，每一项事物拢毋是永远袂变的。即种对事物无常变化的体验，对你非常有帮助。即卖你清楚家己身体无常变化，佛陀伊当时的话讲：“尼赞伽耶阿达萨帝，萨帝是觉知的意思，你的觉知应该是尼赞。”随时的啊，伽耶阿达的意思是对身体内在，你已经开始学晓时时刻刻对身体里一直升起的实相变化保持觉知。你愈练习，方法会愈来愈熟练。在日常生活里，不管做甚物代志，拢袂去漏到内在实相，佫会发现到你的心。不管在任何状况，拢会当非常平衡。在目前的阶段，你学习在经验里去觉知身体里的内在实相。佛陀当时用毗达那来表达，毗达那就是表示经验，是一种感觉、感受的意思。所以你毋是干那用头脑去推理，是实际咧经验着感受。这就是要等啊的真正意义，啊，这嘛是你已经开始咧练习的。 为头刷到脚去感觉时尚，无停咧为头刷到脚去感觉时尚，感受的基础绝对袂使漏交去。你必须要对身体感受保持觉知。大多数的学生会问关于这个修法的一挂问题，这个问题真可能就是你想要问的问题。咱即马就来谈论这个问题。人上常在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必须要为头到脚来移动注意力呢？尊讲无移动注意力，我嘛会当感觉到规身躯当咧升起的感受。你讲过毋免出力，卖选择来观察，安尼我为什么要阁爱用精神来移动注意力呢？这是一个好问题，你来知影。安尼做有伊个目的，你若是无移动注意力，干那伫某一个部位生起强烈感受个时，则将注意力刷到迄个部位；当另外一个部位突然间生起强烈感受个时，你阁将注意力刷到迄个部位去。安尼一直咧为即个部位刷到迄个部位，去感觉遐个粗重强烈个感受，结果。大多数的部位会收回去，有一挂部位你将来毋捌去感觉，安尼就会收回了。遐个部位所显现出来佫较微细的感受，安尼你的心就犹佫非常的粗，就无法度去感觉身体其他部位佫较微细的感受。所以移动注意力是真重要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你行伫即条法的道路里，有真济重要的阶段，你必须要一一来经过。真内底一个重要的阶段，就是你必须要达到会当感觉到规身躯每一个部位的感受。只要你活咧，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拢有感受存在，所以你必须要互心变较敏锐，较灵敏。若是无法度做到这点，你就无法度达到这个重要的阶段。为着要达到这个目的，你必须要一直来移动你的注意力。然后有人会问讲，若是一定要移动注意力，为什么要以这种顺序来移动注意力呢？其实，并无需要什么特别的顺序。若是这种顺序无适合你。你也可以采用其他适合你的顺序，不过一定要固定使用某一种顺序，因为除非只要某一种顺序移动，一直以这种顺序移动，若无，你可能无意中会漏到身体里的某一挂部位，所以按照顺序移动，这点非常重要。另外有人会问，我若是以某一种顺序移动注意力的时，毋过某一个我已经观察过的部位，或者是我还未观察到的部位，突然间生起强烈的感受，我是毋是爱将注意力移动去遐观察迄个感受迄个部位？哦，毋通安尼做，安尼话，你佫开始予注意力为即个部位跳到另外一个部位。为一个强烈的感受跳到另外一个强烈的感受，你就会绕到身体里真济部位，同时会绕到一挂较微细的感受，你就无法度训练你的心去感觉非常微细的感受。这却是这个修行方法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看过真济人以无顺序乱跳的方式来观察粗重的感受。结果经过真侪年的修持了，因还阁无法度感觉到身体里所有的感受，特别是一挂微细的感受。这规个身体是由微细次原子粒子所组成的，每一个粒子拢只是一种波动而已，所以规个身体嘛，只不过是一种波动振动而已。有一位科学家。发现了物质的世界并无任何实体的存在，一切拢只是振动波动。佛陀嘛同款讲过， 整个世间只是燃烧甲普通，燃烧甲普通尔尔。佛陀家己亲身体验过遮个现象，所以伊将遮个现象描述伫口语文字。毋过，即位现代科学家却只是伫知识里了解遮个现象而已。你若是想要对自然的法则有搁较深一层的了解，你就必须要去直接体验自然的法则。啊，只有感觉到身体里一切身心的变化的时，你才做会到。你若只是对初当的感受来用功的话，就无法度了解较真深层的自然法则。所以，按照顺序移动你的注意力是真重要的。你若是咧观察身体里的某一个部位的时，啊，别种强烈的感受却伫已经观察过的部位升起，你嘛是爱继续按照顺序来观察感受。伫后边，当你经过这个部位的时，若是强烈的感受还存在，你着观察伊一两分钟。若是已经无啊，就是无啊。然后你嘛是继续按照顺序来观察感受。有人阁会问讲，咱为头到脚观察一遍，到底要用偌济时间才适当？其实这无一定的标准，时间的济少需要中度。伫现处时，你观察的速度无应该紧到喘一个气就会当为头到脚通扫规身躯，安尼你就会绕到身体里的某一挂感受。你嘛无应该望到亲像针共款大细的范围来观察，安尼你着爱用几啊点钟才会当观察全身。你的心会真闲，会感觉亚神，啊无想要观察。所以伫现处时，你观察一遍，若会当伫十分钟卡到，就已经真好啊。或者搁较长一点啊，嘛无要紧。另外一个问题是，答辩观察的范围大概爱偌大才适当？伊拄开始用功的时，若是会当以两三寸的范围，一块一块来观察，就真好啊。若是你的心变甲真钝，你就无法度感觉到任何感受，迄阵你就爱一大块一大块来观察。你以规个头、规个面、规个胸坎、甲规个腹肚当作一个单位来观察，若是会当伫一大块的面积里感觉到一点仔感受，就会使啊。你着继续移动到下一个部位，安尼继续一直移动，一直移动，渐渐你着会感觉到每一个部位的感受，你着会当达到每一部位拢有感受的阶段。到最后，你甚至会当感觉到上美些感受，你必须要非常有耐心，一直来用功。另外一个大家现在会问到的问题，就是，咱是只要感觉身体表面的感受，或者是要同时去感觉身体内部的感受呢？伫现处时，你上好干那是伫身体表面观察感受。伫即十天里，大多数的人可能会当穿透过表面，深入到较深的内部。你若是继续一直咧穿透，以后你就会当感觉到规身躯顶下内外每一部位的感受。毋过，这并毋是一时间就做会到的。大生，你必须要训练你的心，互伊较敏锐，会当感觉到身体表面每一个部位的感受。当然，有时阵有一挂人真自然会当感觉到身体内部的感受，这种情形是自然来发生的，就顺其自然。不过，伫现处时，你必须要将注意力集中伫身体表面用功。有一点大家爱用清楚的是，咱所讲的感受是啥物？其实真简单，要了解到这点。我一直咧解说，感受是基伫你个身体里所经验到的任何感觉。 你伫身体里所经验到的任何感觉，都是感受。譬如讲，你感觉热，热就是一种感受；你感觉身体咧流汗，流汗的感觉就是一种感受。抽动、脉动、震动、刺痛、叮当、麻麻，等等身体里的任何感觉，都是一种感受。有时阵，有个人无想要了解什么是感受。安尼，伊就会拄到一挂问题，伊会无停咧找一挂特殊的感受。真侪遍，我拄到学生甲我讲，我无感觉到任何感受，就亲像明仔载咧检查进度的时，助理老师会问讲，有感觉到任何感受无？啊，有一挂人反射讲无，我无感觉到任何感受。然后助理老师会去问讲：“你会当坐一点钟，还无改变姿势无？无一点钟内，我变几下变姿势？为什么会改变姿势呢？有一个所在真痛，伊感觉真痛，却无感觉到任何感受。我想，无过比痛搁较强烈的感受啊！这是因为伊咧找一挂特殊的感受。”一挂非常爽快、轻安的感受，什么？爱我来遮观察痛，我毋是要来遮观察痛的。伫日常生活里已经有太侪痛苦啊，我为什么搁爱来遮体验痛呢？甚至咧修观修法嘛是同款。伫第二三讲的时，你互问讲，伫即个范围内，你是毋是感觉到任何感受？有个人会讲，无啊，我无感觉到任何感受。毋过，伊却那侪片仔那回答：“诶，你咧创啥物？”无啊，我只是感觉到遮咧上。对伊来讲，上毋是一种感受。有时阵，有人会来对我讲：“格林考老师，我感觉真痛、真压迫、真沉重、真热、流真侪汗。”脉动真强，毋过却无任何的感受，这是因为伊咧找一挂特殊的感受。我一直拢会记起阮朋友的咧，大约几十年前，当我第一遍去参加课程的时，一开始这个课程对我来讲非常困难，到第二天我就想要流酸，我心内想讲。哦，这个课程无适合我。我是做生意的，生意人大多数干杂又搁诡计多端，是真歹修行的。这种课程干那适合遐个教授，或者是心思单纯的好人。我毋是迄种人。搁有传统的问题，我有无同的宗教背景，所以我想讲，这个人到底咧创啥物，神伫倒位？这个人是无神论者，可怜的神，神死啊！灵魂搁去倒位咧？因讲无灵魂，因到底咧讲啥物？这是倒一款的禅修咧？我伫安尼乌白想，所以到第二天，我真想要流酸。毋过，我非常感谢一位同学，伊非常慈悲，伊对我讲。你刚才用一天，就会当感觉到鼻腔附近的感受。你只要继续观察，这就是老师爱你做的。若不是因为伊这的话，让我继续留下来，将课程上完，在我生命里有可能就失去了一项奇妙、宝贵的物件。到课程结束的时，我感觉亲像得到上好的宝贝。任何人为课程里得到一挂利益了后，拢会想要向其他人讲：“哦，真好，恁应该去试看卖，我感觉真好，你应该嘛会当感觉真好才对。”有真侪人就开始参加十天课程。我有一位朋友是非常有钱的大事业家，有钱的大事业家，为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咱会当当胸坎甲保证，伊是一个非常痛苦、非常不幸的人。 这并不是讲做工商业本身有啥物唔对，是大多数的人的心态错啊。因若是一感觉，干若想要趁钱趁钱，啊，变成一种恶性竞争，安尼这种取笑的心态，就会让因变成非常痛苦。因为我家己本身嘛有过即款的心态，投入过即种取笑的趁钱游戏，所以我真了解即种痛苦。迄个时阵，因为学得来关，我才偷偷啊脱离即种痛苦，所以我建议伊，你嘛去试看卖咧。毋过一开始伊并无接受，伊讲格应卡，你去是因为你想要治好你的鬓边痛。毋过我无鬓边痛，为虾米爱去咧？其实伊的鬓边痛比我搁较严重，这点我真清楚。我费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说服伊参加内观。最后，伊予我说服去参加了一遍课程。前三天，伊还算用功。第四天教了内观的修法。第五天，老师四处行答，检查学生的进度。每一个理想的内观中心拢有个人的小观房，同时迄个中心嘛有即款的小房间。老师到个人的小观房去个别指导，同时若无啥会晓讲缅甸话印度学生，老师拢爱我缀去做翻译。所以当阮到迄位朋友的小房间的时，老师开门，阮朋友开门了后，阮问伊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有啥物款的感受？伊讲无感受啊，无感受。毋过，迄阵阮看伊早就已经脱了外衫内衫，佮将裤脚闭起来，伊早就已经流规身躯重汗。你流遮尼济汗哦？是啊，即、这个小房间热死啊！哦，你毋是感觉真热？安尼着观察热，观察流汗的感受啊！伊掠我看看咧，佮掠阮老师看看咧。一副好亲像阮咧对伊讲滚笑的表情，讲观察热，我来遮是为着观察热，观察流汗的感受。恁咧讲酸笑，阮足认真对伊讲，是啊，这就是内观的技术。到目前为止，你伫拢对你的感受盲目咧反应，即嘛你爱学习安怎客观来观察伊。毋过，伊听袂入去，伊心内可能咧想讲：若是你爱我来遮见证家己个灵魂，也是见证神，即也有一点仔意思；若是爱我来见证佛陀，嘛也有意思；爱我来观察热个感受，即是咧创啥物？每一天，阮拢想办法要对伊解释清楚。毋过，逐天问伊讲有感受无，伊拢是回答无虾米特别的。安尼意思是讲，伊想要找一寡特别的感受咯。我为伊感觉真艰苦，伊真无简单，会当拨出十天的时间，毋过却想要来遮找一寡特别的物件。事实呢，哪有虾米特别的物件呢？一切拢只是即个身体的自然现象。主动咧显现，显现出实相而已。毋过，伊却错过了这個，心内想：我无爱这個，我爱一寡特别的物件，我爱特别的物件。一年后，伊看到遮济人来，拢亲像得到宝贝，面笑眯眯行出去。迄阵，伊才体会到，伊可能错过了某一寡物件。所以伊就催阮讲，请阁予我一遍机会啦，阁一遍就好。老师可能袂阁再收我，请你阁推荐我一遍啦。即遍你若是爱我观察热，我着观察热；你若是爱我观察流汗的感受，我着观察流汗的感受，无爱做别项啊。所以伊阁参加一遍课程，伊真正正确咧用功。 在台湾的修行人有很大的进步，所以你内心也搁有期待，要想要找特别的物件，你都毋是咧修内观。内观是爱你如实来观察，也就是讲，毋管即阵发生啥物，你爱如实来观察伊本来的面目。你若是会当清楚知影即点，你就会当一直进步，无啥物困难。所以即点爱好啊记好条，毋管你伫身体里感觉到任何感受，就是一种感受，无论伊是欢喜的，还是无欢喜的，强烈的还是微细，你拢只是观察，只是观察。安尼，你着尽着你的本分，其他的着老佛法、老佛自然的法则来处理，结果就会当开始显现出来。你伫咧位头刷到脚，位头刷到脚来观察规身躯的感受。毋过，你会拄到一寡完全无感觉个部位，因对你来讲是堪比个部位。事实哩，并无啥物堪比个部位，因为规身躯随时拢有感受存在。毋过，因为你个心伤粗，即个部位个感受伤微细，致使你无法度感觉到，所以你会认为因是无感受个部位。好啦，咱就称呼伊是无感受的部位啦。即阵，即、这个部位的实相就是无感受。你就将注意力停留伫遐，以平静安详、专注、平等的心伫遐停留一小段时间，爱保持平等心，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若是袂当保持平等心，即、这个修法就无法度帮助你。譬如讲，当你拄到一个堪比无感受的部位的时，你伫遐停留大约一分钟卡到，毋过心内却开始贪求，我要爱感受，我要爱感受。下一遍要无感受，你阁开始贪求，我要爱感受，我希望有感受。已经五遍啊，无感受；十遍啊，要是无任何感受，你着安尼开始贪求，贪求。内心一直咧贪求，每当你开始贪求，你就失去心的平衡，你的心就会变得非常粗，啊，无法度感觉到微细感受。所以一定要保持平等心。尊讲你无贪求，可能你会产生讨厌，你内心会想讲，你看，这个堪比部位也无法度去除。已经五遍了，要是无法度去除，你对这个堪比部位生起了嗔恨心，你阁失去心的平衡，所以你必须要保持平等心，接受实相本来的面目。即马伫这个部位，我无法度感觉到任何感受，我已经尽了我的本分啊，无感受，无感受，互我看卖到底发生啥物代志。若是即个部位是有衫裤盖的，安尼着试看觅去感觉衫裤甲皮肤的接触。这虽然是较表面的感受，嘛是一种感受，无要紧。感觉衫裤甲皮肤接触的感受了后，佫继续向前移动。若是即个部位无衫裤盖的，安尼着感觉皮肤甲空气的接触。这嘛是非常表面的感受，了后阁继续向前移动，继续安尼，非常有耐心来用功，真紧你就会规身躯，逐个部位拢会当感觉到感受。这个技术分两个部位，一个是去培养你的心的敏锐度，互伊会当有能力感觉到规身躯每一部位的感受。第二个就是学习要安怎客观来观察感受，而毋是生起贪嗔的习性反应。你即摆学习即个技术的目的，就是为着要改变内心上底的习性模式。即个上底的心，咱称呼是无意识或者潜意识的心。 事实，却毋是无意识的，时时刻刻，伊拢一直咧经验身体人的感受，而且一直对因生起习性反应。若是欢喜的感受，就生起贪爱执着的反应；若是无欢喜的感受，就生起厌恶嗔恨的反应。这就是上一代的潜意识心的习性模式。若是想要改变这种习性模式，你就必须要达到会当感觉到这种习性模式咧运作的层面，也就是讲，你必须要会当达到会感觉到感受的上下底的心，然后你无生去贪爱，嘛无生去嗔恨，你只是客观咧观察，而且了解到伊一直咧变化，一直咧变化。你继续一直用功了，自然的实相就变得愈来愈清楚，自然的法则会家己显现出来。这规个有情甲无情的世间，拢顺着同款的法则运作。当你观察外在事物的时，你会当为知识人去了解自然的法则，毋过却无法度亲身体验伊。只有你伫身体里感觉到某一挂事物的时，才会当体验着自然的法则。这就是释迦牟尼佛亲身体验过的。虽然伊出世伫王室，是一位王子，非常特殊的是，这位王子并毋是出世伫皇宫内底，伊是伫大自然旷阔的一丛树仔下出世的。大约五六岁时，有一遍，伊坐伫树仔下无代志做，伊就开始打坐。伊开始观察家己的呼吸，一直观察呼吸。伊入去非常深的禅定里，这是伊第一遍尝到禅定的滋味。又搁是伫旷阔自然的树仔下。三十五岁时，伊已经出家啊，同款搁是伫一丛树仔下，伊完全感悟啊。然后徛伫慈悲心，伊开始转法轮，开始教人这个美妙的修法。伊第一遍的开始，同款嘛是伫旷阔自然的树仔下。到八十岁，伊嘛是伫旷阔自然的树仔下过身。所以伊的一生是彻底研究过大自然的。毋过，彻底研究外在的自然环境，并未当予伊幸福。伊是因为透过实际经验，彻底探究了内在自然法则了后，才幸福的。啊，伊所教示的尼赞、伽耶噶达萨蒂，是你必须要随时觉知身体内在的实相，这就是内观。借着修习内观，伫实际经验的层面，规个自然的法则，对你来讲，就愈来愈清楚啊。有一个实相，对修持内观的学生变甲真清楚，迄就是变化、变化、一直变化的实相。每一刹那，伫身体里拢有一挂变化咧发生，你必须要去体验这种变化。毋过，外在的事物嘛，遵照着同款的法则，因嘛拢是变化、变化、一直咧变化。当你观察身体里的实相，就会当得到这种体验。另外一种实相是，每一种现象的升起，拢毋是无原因的。每一项事物的升起，拢是因为某一挂原因合合来升起的。安尼因果因果的关系一直咧形成，某一挂结果佫变成某项事物形成的原因，然后佫是因果因果一直牵连做伙。这几个宇宙嘛，因为这种复杂的因果关系，啊无停咧运转，这种经验嘛愈来愈清楚啊。另外一个实相嘛会变甲真清楚，就是虾米原因就会造成虾米结果。正果得果，正道得道，如是因，如是果。伫菜园里是安尼，伫身体内在体验嘛是安尼。我若是种了两粒种子，一粒是甘蔗子，一粒是苦瓜子。 虽然和因同款的肥料、同款的土地、空气、日光佮水分，因同款的布衣生长，结果甘蔗伊的每一丝纤维拢是遮尔甜，啊，苦瓜的每一丝纤维却是遐尔苦。为甚物天公伯啊，对即个遮尔慈悲，啊，对迄个却遐尔残忍？这并不是慈悲残忍的问题，这只是一种自然法则。自然界只是供给养分，和种植布衣，而且发展出家己的特质。甘蔗特质是甜的，所以每一丝纤维都是甜的。啊，苦瓜特质是苦的，所以每一丝纤维都是苦的。这就是自然的法则。若是我种一丛苦瓜，我行到苦瓜田头前，先礼拜三拜，然后正面写一百空八日，烧香供养花果，两蕊目睭含着目屎，开始祈求：哦，苦瓜神啊，请赐我甜酸啊！我想要食甜酸啊！尊公，你安尼祈求规世人嘛无路用，你为苦瓜田。顶慢着的只是苦瓜，绝对袂变成做甜酸啊！你若用甜酸啊汁修行的，绝对是甜酸啊！咱的问题是，当咱野种的时，咱拢散散无用心，咱一直咧野苦瓜汁，然后等到修行的时，咱煞讲我要爱甜瓜，我干那要爱甜瓜，这是无可能的。你若认为虽然我也苦瓜子，毋过我会得到甜瓜，某种无形的力量会帮助我，全能的神会帮助我。为什么全能的神要帮助你，而毋是帮助其他的人呢？是因为你赞叹伊，互伊感觉真欢喜，是毋？这种想法真狂妄。遐互咱称呼先知的人。是因为因脱离了这种空暗的想法，因遵照着自然法则的正道，因知影无论我用什么方法，也这种种子一定会产生这种果子。所以我咧也种子的时，就爱小心。所以因会当先行上解脱的道路。你若是一直伫无明乱搅滚，一直欺骗家己。就予家己伫烦恼里搅滚袂煞。自然的法则就是自然的法则，伊适用伫每一个人。如是因，如是果，种果得果，种道得道。你所做的行为是安尼，果报就是安尼。佛陀时代有一个故事，有一天，一位少年的人。哭到真伤心来见佛陀，发生什么代志？伊还是继续咧哭，到底发生什么代志？世尊，昨昏阮老爸过身啊，过身就过身，你哭，哭到遮伤心，嘛无法度互伊活起来，哭阁有啥物路用呢？是啊，世尊，我来找你是有一个特别的要求，请讲看觅是啥物要求？世尊，请你超度我死去的老爸，我要安怎会当超度你死去的老爸呢？世尊，你这么有能力，这么伟大，你看遐个平凡的祭司，因只要做某种仪式，亡者就会当得到天国的签证。世尊，你若是愿意做一个仪式来超度阮老爸的话，安尼，阮老爸毋仅会当摕到天国的签证。阁会当摕着永久居留证，伊就会当长期住伫天国啊！所以世尊，请你慈悲来超度阮老爸。佛陀知影即阵讲啥物拢无路用，这个少年人即嘛非常感情用事，所以佛陀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教育伊。佛陀讲：好啦，你先去市场买两个土红回来。伊非常欢喜，买两个土红回来，真好。即卖佛陀要为阮老爸超度啊！佛陀讲，一个翁仔， 爱滴满奶油，一个翁仔爱滴满嘴石头啊。伊照安尼做啊，将即两个翁仔嘴封起来，伊嘛做啊。即嘛将即两个翁仔放入去附近的水池啊里，伊将两个翁仔拢放入去水池啊里，因为翁仔重量一时啊就沉到水底。摕一支大箍棍啊，掴破即两个土瓮，少年人非常欢喜，将翁仔掴破，心内想讲：福德为阮老爸做了真了不起的仪式。印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住伫遮的人有真明显的无同，而且是两极化的差别。所以伫遮，你会当发现亲像福德即种完全感悟的圣人，同时你嘛会发现，规天伫青梅信仰迷信的教条、伊斯兰、车跋病的人，有一种迷信是安尼：当老爸或者老母过身啊，因囝会将亡者的遗体放伫贴好的茶堆顶，然后火化。尸体烧到一半的时阵，因囝必须要摕一支大箍棍啊，出力将亡者的头壳碗骨掴破。因相信，就等于拍开天堂的大门，安尼亡者就会当顺利入去天国。少年人心内想讲，因为阮老爸尸体昨已经火化，佛陀爱我将两个土瓮掴破，就代表着将阮老爸头壳碗骨掴破的意思。所以，伊将土瓮掴破，奶油红人的奶油一时啊就浮到水面来。啊，石头瓮虽然嘛掴破，却还沉伫水底。佛陀讲：好啊，我该做的拢已经做啊，即嘛请你将你所捌的借书拢找来。请因来遮祈求，石头啊，请浮起来，请浮出水面，奶油啊，请沉落去，请沉落去水底。咱来看卖，因的祈求是毋是会当实现？哦，世尊，你咧讲酸笑，这哪有可能呢？这是无可能的。世尊，这是违背自然法则的。石头比水较重，所以因一定会沉到水底，袂浮起来。世尊，奶油比水较轻，所以一定会浮伫水面，也袂沉落去。哦，少年人，你捌遮尔济自然法则个道理，毋过却无想要知影即个会当适用伫每一个人身上个自然法则。若是恁老爸过去一直做作个，是亲像石头遮尔重个恶业，安尼一定会沉落去个。那有可能会浮起来了。若是恁老爸过去所做作的是亲像奶油同款轻的善业，安尼伊敢若会浮出水面，还阁有啥人会当予伊沉落去嘞？咱往往并无想要了解家己问题的所在，啊，敢若想要挖苦别人，认为某种无形的力量会保庇我，咱一点仔嘛无要改变行为模式。这也就是为什么也一直予家己带来痛苦，予家己伫痛苦里咬紧，啊无法度脱离。众先知因知影即个自然的法则，照自然的法则来生活，气度无明，脱离痛苦，而且享受美好的人生。若有人同意，我会注意我的行为，安尼问题搁来啊。到底有几种行为，会当带来什么款的结果呢？所有行为会当分作三种：身体的行为、言语的行为、甲心意的行为，也就是咱所讲的身业、口业、意业。一般普遍的认知拢是身体行为上重要，言语基础、心意上无重要。因为伤美色，毋过当一个人开始内在实相，伊就会体会到心意变甲上界重要。身体甲言语的行为虽然嘛有因的作用，却 却是以心以的行为上界重要。每一项代志拢是先由心升起念头开始的，慢慢这个念头愈来愈强，愈来愈强，然后转变成言语的行为，搁愈来愈强，愈来愈强，才会转变成身体的行为。所以，身体甲言语的行为，只是心意行为的投影而已，会当来用来形容心意的强弱。所以，上界重要嘛是心意的行为。我举一个例，某人含我有心结，特别我看到伊心内就会充满无明火，一种不善的心意已经产生啊。伊若是一直增加增强，即种心意就会转变成言语的行为。我会出嘴骂伊，骂人就是不善的言语行为，不善的口业。即种心意，即种意业，若是阁继续增长增强，就会转变成身体的行为。我会扇伊的嘴巴。若是我有情的话，无定得我会向伊开枪，将伊打死。这就是不善的身体行为，不善的心业。安尼，不善的心业，也是口业，只是一种意业的投射而已，只是用来形容恶业强弱程度的一支粮草而已。不善的行为是安尼，善良的行为嘛是安尼。譬如讲，我看到一个人非常可怜，非常痛苦。我对伊生起同情心，若是即种同情心愈来愈强，就会表现伫言语里。我会对伊讲一寡安慰的话。若是即种言语的善行真强，佮真强的话，就会表现出身体的行为。我就会以实际行动来帮助伊。对，这就是一种身体的善行啊。所以，毋管是善还是不善的身业口业。拢只是意业的投影而已，这就是感悟者的体验。因感悟到心是上重要的，每一项代志拢是为心开始，一切为心做。心是一切行为的先行者，伊将伊所体验的道理安尼表达出来。 Mano Pabangama Dhamma。Mano Setha Mano Maya Mano Pubangama Dhamma 意思是心是其他一切事物的先行者 Mano Setha 就是为什么心是最重要的原因 Mano Maya Mano Maya 你的生活里所表现出来的一切行为都只是你的心所制造出来的产品而已 Manasa chepadutene bhasativa karutiva 你若是有一种有一颗不善的心、不清净的心，安尼你就会伫身体或者言语用行为表现出来。刷落来是 tato nang dukKamanveti Chakangvavato Padang 痛苦就会一直对你，就亲像买车的链仔一直对拖车的马同款。无论这只马行到倒位，车链拢会一直对伊。因为起初不善的念头已经唔对啊，所以痛苦就会一直对你，同款。 Manasa chepasannena bhasati vakaruti va 你若是以善良的心、清净的心做基础，安尼，你就会伫身体里或者言语里表现出行为。刷落来是 Tato nang sukhamanveti。Chaya Vayanapayani 所有的快乐就会亲像你家己的影同款，一直对你。无论你行到倒位，你的影就会对到倒位，这就是自然的法则。 所以心的基础上重要的，刷下来才是言语和身体的行为。你所有的一切果报，拢是你心的行为所创造出来的。心的意志所表现出来的成果，啊，毋是言语的行为的结果，嘛毋是身体行为的结果。我阁举一个例，我看到一个过去和我有心结的人，看到伊，我的内心就生出怒火，所以我开嘴骂伊：“你这只猪，你这只狗！”我毋知影恁安怎骂人。伫印度，阮安尼骂人：“你这只猪，你这只狗，你这只驴啊！”这是一个例。另外一个例，我看到我的孙仔耍土，耍到规身躯拢是土膏，我同款骂骂伊：“你这只猪，你这只狗，你这只驴啊！”虽然是同款的话，毋过心态完全无同。当我对冤仇人出嘴大骂时，我的心内充满了恶意、敌意。啊，当我用同款的话骂我的孙仔时，内心却是充满了爱心佮善意。天公伯啊，注意的是心理的动机，啊，毋是言语的行为。你所得到的果报是根据你的心意，啊，毋是你的言语。嘛，毋是你身体的行为。我阁举一个咧，有一位有钱人，带着一大笔钱佮金银珠宝，一个人经过一座森林，半路人拄到一个土匪，这个土匪发现伊诈真济钱，心内起贪念，想要将遮个钱财占做家己个，毋过有钱人毋肯，土匪一受气。就拿刀啊，一刀插入有钱人的肚子，这个有钱人就当场死去了。另外一种状况是，有一个人得到一种很严重的胃溃疡，经过各种治疗都无法度改善伊的毛病，所以医生就建议，安尼啦，我若是开刀将你胃部溃疡的部分切掉，就当治好你的胃溃疡。就能去掉这种溃疡的痛苦。病人说好啊，就这样办啊。病人就这样倒咧，让人送去手术台顶。不过，当医生将手术刀挂开病人的腹肚的时候，却发生状况，这个病人也当场死去了。在身体行为，医生和土匪都做了同一项代志，因同款拿刀啊插入别人的腹肚。予因插入刀仔的人，同款是当场死啊！你想，天公或者全能的神，会予这两个人同款的处罚袂？袂啦！因为内心的动机上重要。这个土匪的动机充满恶念，啊，医生的动机却充满善意。天公敢若会注意一个人内心的动机，然后根据动机，予因无同的结果。心的基础是最重要的，内心的动机比身体或者言语的行为都更加重要。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小心照顾自己心，自己的心和动机。为了要做到这点，我们必须要了解心和心的运作。内观可以帮助你达到这点。要了解内观的修法，就是去分离、破析、分解、消融，这整个身体的结构。一开始，你的经验就是一些非常粗重、强烈的感受。不过后来，你会慢慢来消融、消融、一直消融，你就会当达到整个身躯只是一股非常微细、非常爽快的流动感。同款的，心脉慢慢啊分离、破析。破析分解完全的感悟者观察身心两项，身体一直在消融消融，伊会达到规身躯只是处原子粒子的阶段。即种无法度搁再进一步分解处原子粒子的阶段，称呼做阿塔卡拉巴，八元素结合做伙。同款的，对心来讲，咱也是一直在分离破析。分解内心的法， 咱就当清楚来发现心有121种心态，甲52种心理内涵。这52种心理内涵，咱称作心所。每一种心态一定会某种心所对咧生起。毋过目前，你还阁是伫亲像幼稚园个阶段，对这52种心所甲121种心态，甚至练习嘛无必要。即卖你只要会当了解心的四个主要部分，知影因安怎运作，你就当经验着遮个过程，这是非常有帮助的。心的四个主要部分，以佛陀当时的话来讲，叫做弥那那释运。上接近字义的现代用语是认知，所以心的第一部分就是认识认知。咱六个感官，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个经文，每一个经文拢有家己的个别的弥那那，个别的认知，称呼做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甲意识，总共六识。某项事物甲任何一个经文接触，譬如讲声音甲耳仔是接触，耳识就生起啊。一个形象色泽也是光线甲目睭是接触，眼识就生起啊。气味甲鼻仔是接触，鼻识就生起啊。滋味甲嘴齿是接触，舌识就生起啊。某一项实体甲身体是接触，心识就生起啊。念头、情绪甲心是接触，意识就生起啊。这六种识的工作，就是去认知一项代志发生啊。譬如声音甲耳仔是接触，耳识马上生起，伊会向你讲。有声音出现，过来第二部分的心就开始工作。佛陀当时称作三念想运，现代用语是分别。伊的工作就是分别。声音甲耳仔接触的时，心的第一部分敢若会讲耳根有声音入来，过来心的第二部分就会想办法去分辨。这声音是毋是一句话？是诽谤的话，还是赞叹的话？伊会借着过去累积的经验佮记忆来加以分别，而且伊佫予伊价值判断。诽谤的话，哦，真歹；赞叹的话，哦，真好。一旦心的第二部分完成工作，佫来心的第三部分就开始运作。佛陀当时的话叫做灭达那。受运感受，身体所经验到的感受，一旦对赞叹的话，予伊好的评价，你会发现到身体里有一种非常美色、非常欢喜的波动。对诽谤的话，受运就会讲这是毋好的，你会发现身体里产生一种非常无欢喜的感受。啊，心的第三部分。就会经验到身体里欢喜甲无欢喜的感受，佮刷落来第四部分的心就开始运作。佛陀当时的话称作三卡拉行运，伊的工作就是升起习性反应。爱记住三卡拉之字，伫未来的六讲里，我会定定用到三卡拉之字，伊是基于心的行为制作。心的习性反应，伊是心的行动。心的第一部分认知毋是行动，伊并未去招来果报。第二部分分别嘛毋是行动，嘛未去带来果报。心的第三部分感受嘛毋是行动，伊嘛未去造成任何果报。毋过，行运三卡拉本身就是一种行动。伊就会招来果报，因为你会一再重复行动，对赞叹的话，身体里会产生欢喜的感受，这部分的心就会一直升起习性反应，伊会一直贪求，我要，我要， 我要爱搁较侪欢喜的感受。啊，对诽谤的话所生起的无欢喜的感受，这部分的心就会以讨厌、嗔恨来反应。我无欢喜，我无爱这种无欢喜的感受。这个行运、三卡啦、心的执着，会引起心的行动，就会带来果报。行运的执着有偌深，三卡啦就有偌深。你的三卡啦行运所执着的特质，就会决定你未来的果报。三卡啦有三种，也就是咱一直咧执着这三种习性反应。第一种就亲像伫水面画线共款，画了后水面的线马上消失了。第二种就亲像伫海波画线共款，早时画了后到暗时，这条线就消失了。第三种，亲像用擦啊、甲剃腿啊，伫石头顶刻一撮真深的刻痕，同款，要经过几啊年的时间才会消失。所以第三种造作的业非常危险，这也就是咱一直造业的方式，咱一直产生愤怒、受气、嗔恨、激动、惊吓、超凡的情绪，咱就愈陷愈深。造成更加深、更加严重的果报，因会带来比前两种作业方式更加多的痛苦。当你修持这个方法了后，你就愈来愈了解关系心的运作，心的这四部分，身心之间互相安怎影响，我所作的业安怎会愈来愈深，我愈保持觉知的话，这个业就袂做甲这么深。我就可以渐渐脱离我的痛苦，这些道理变得越来越清楚。你一天到晚一直在产生习性反应，只要内心有什么念头生起，身体就会有某种感受产生，你就会对这些感受产生习性反应。每一刹那，你都一直在重复这些行为，到晚上要睡的时候，你若是想要回想到底一天内产生偌济习性反应，你家己嘛想袂起来。你敢若会记起一两项印象较深的习性反应？逐个月月底，你若是想要回想较深刻的习性反应，你同款敢若会记起一两项较深刻的记忆。当年的年底同款，你嘛敢若会记起一两项较深刻的习性反应而已。同款的，在你命中的时，某一挂非常深刻的习性反应会显现到心的表面，你的心就带着这种习性反应结束了这世人的生命。啊，你后世人的第一个心念，就是这世人的最后一念，亲像病痛，这两个心念，不管是善是善是恶，拢有共款的特质。若是即世人的最后心念是含石头共款的沉重，安尼后世人的第一个心念嘛是沉重的念头，生命只有痛苦而已。反倒转来讲，即世人的最后一念是甲泥油共款柔软的心念，安尼后世人的第一个心念自然嘛是柔软的念头。生命是最后一个心念的产物，所以最后心念非常重要。这也就是讲，咱必须要学安怎面带笑容、安详来往生。这也就是内观要教你的，要教你的。当然，咱拢会死。不过，咱注意到有几啊百人的咧，小可有基础的内观修的人，因死的时，无一个人死的时心智不清，无一个人悲伤惊吓，大家人死的时拢意识清楚，而且面带笑容讲：“哦，死亡随着身体人的感受来临啊，生气阁消失去啊。”伊只是观察实相，这是一种生命提升，毋是对乐。人伫你命中感觉悲伤，是因为伊认为生命结束。结束是一种生命的对乐，若是知影生命的结束是一种提升，就袂阁悲伤啊。 来观修行者临命终的时，绝对袂啼啼哭哭，因为伊学着死亡的艺术。当你知影生活的艺术，你才会当知影死亡的艺术。你若是一世人拢过着痛苦的日子，袂愿望伫临命终的时会当微笑安详来往生，这是无可能的。所以你爱学着安怎微笑安详过日子，这种生活的艺术。在临命终的时候，就可以转变成死亡的艺术。您现在所学的，就是这种生活的艺术。外境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会转变成身体的感受。心的第一部分会认知发生某项事情，心的第二部分会开始让它评判，转变成身体里欢喜还是不欢喜的感受。你若是会当训练你的心，袂受遮个欢喜、无欢喜的感受所影响，卖生起反应，安尼你就会渐渐啊改变上内底面的习性模式。尊讲，你无意中起了习性反应，这种反应嘛，袂亲像过去遐尼深，因为你袂阁一直重复你的习性反应。你会真紧意识到家己咧反应，当然，即嘛当咧起步而已。伫一点钟的时间，你大部分拢咧产生习性反应。毋过，有几个刹那，你会讲：好啊，我若无起习性反应，只是观察，看我会当动偌久。即短短几个刹那，就是上好的时刻。你的头浮出水面。当你开始生起习性反应的时候，你的头又搁沉到水底，过一段时间，你的头搁浮出水面，会当浮出水面是上好的时刻。渐渐像即款的几个刹那延长到几秒钟，几秒钟会搁延长到几分钟，亲像安尼，你着渐渐啊改变啦，你咧改变你心的习性模式。你在解脱你的痛苦，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修行方法。你来这就要好好练习，好好用功。剩下来的六天是美妙的，尽量在方法里建立坚固的基础，而且一世人好好利用，好好运用这个方法。未来的六天非常可贵，每一刹那拢真可贵。法执在这，实相在这。一直观察，一直来观察，好好运用这段时间，好好把握这边机会，好好利用这所提供的一切，好好运用这么好的法来解脱你的痛苦，解脱一直习性反应的无明，解脱所有的束缚，得到自在，而且享受真正安详、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 Bhavata Sarva Mangalam Bhavata